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的两个小时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好心情，我是孟群。 不知道大家伙哈，最近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天儿是挺热的，所以在看奥运的时候，享受这种热情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多多保重。 那进入到奥运会应该是最后一周了啊，这个天儿突然间凉快了，就感觉像立秋一样。但是我一查，实际上这周六8月7号才正式立秋呢。 那也是因为看奥运带来的爽的心情吧。 哎，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很多早上的朋友都来打招呼哈，踏雪寻梅，我是曼联工体老球迷，还有老兵新传，笑笑爱天天，这个朋友名字我比较少见一点，可能您在早上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老傅，咱们家里的老朋友，抗风筒等等哈，都在，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昨天中国代表团呢一天进了3块金牌，苏炳添这块就是不能叫快，苏炳添冲进决赛的这个表现在我的心里已经是金牌的表现了，所以在我的心里应该给他再加上一块重量非常重的金牌挂在脖子上。 对，这个赛后苏炳添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呢，就我就没见过牌是什么样的，要不你这块金牌咱们一块合个影。很有意思啊。另外中国力量巩立姣呢是一致锁定了奥运金牌。 羽毛球方面，女子单打陈雨菲2-1战胜戴资颖，我们女单也是时隔9年能够再次获得奥运会的冠军。 就看今天晚上的陈龙的表现怎么样了啊。另外中国跳水队呢昨天是蝉联女子3米板的冠军。 今日看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看点啊，比如说女子举重，包括羽毛球男子的单打啊，这都是大家很关注的点，还有女篮项目哈。 嗯， 昨天就有朋友说女篮到底什么时候打呀？ 今天下午4:20应该对阵比利时队。 嗯，男篮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但是也可以看看哈，8强对阵确定，美国将会提前遇到西班牙队。 那今天的话题呢主要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东京奥运会赛程已经过半了，那么哪些中国队的老将让人肃然起敬啊。昨天呢似乎从上午的巩立姣一直到这个下午的苏炳添，再想想呢包括像陈龙，包括呢像之前的马龙，包括像这个吕小军啊，其实很多的老将呢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呢他们的表现突然间让我们觉得老树开新花，而且呢所谓的30岁都不算老将，因为他们的状态依然保持得特别的出色。 很多朋友都来回应哈，哪些老将让你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感到非常的肃然起敬的感觉哈。摸摸说了，说庞伟啊，北京奥运和东京奥运都能够夺冠，都数十辈儿了。巩立姣呀，参加了4届奥运，都集齐了金银铜牌。董栋也是参加了4届，给他们点赞。国安4955说，昨天羽毛球这个女子单打能夺冠，真是没想到，意外的惊喜啊！ 嗯， 苏炳添特快，苏特快，真是够快的。 苏特快，这特快专递。 现在都是 我觉得都是光速了，恨不得动车一上，怎么都得是，高铁 时速350公里， 对，高铁级别的， 没错。 让孙炳添跟高铁试试啊，俩人比比看谁快。 你说的让我想起了以前一部电影叫《超人》，主演叫李夫，就是超人能够追火车。现在看孙炳添，我觉得追汽车应该没问题。 9971说苏炳添是真真确确的亚洲飞人啊，我觉得搁世界上也飞得够可以的，9秒83。你记不记得我昨天发出了一个特别没有平时你听不到我那样说话？天哪！我现在 你叫出了他的小名， 我都回忆不起来我当时的语气了。 那你觉得如果说用三个字来叫他的话，恐怕这个无法表达你对他的爱和热情喜爱啊？就干脆就一个字，哎，喜爱的时候叫一个人，一般就叫一个字， 天。正好苏炳添的天哈，然后也有朋友说，那苏炳添这记录应该能保持10年，那我觉得你小看了咱们后来之人哈，10年应该不会吧？ 10年可以磨一剑， 再磨出一把利刃。 苏炳添，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话题很多哈，尤其是这些老将的表现，让大家真的是从内心觉得非常的感动。还有就是昨天你看苏炳添的半决赛和决赛时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当时我跟孟群两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后面其实我跟您说句实话，后面嘉宾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这脑子里、心里、眼睛里就三个字，苏炳添。 这是苏炳添呢，当他这个在半决赛跑出了9秒83的这样一个速度的时候呢，哈，我们已经忘掉了一切，那所有的一切的话都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成绩，昨天在奥运舞台上的这种表现的话，已经是一个超越，已经不同于，应该是不仅局限于一项所谓的田径项目而已，他可能超越了这个话题跟范围。 带给我们的感受哈，他自己也是一种尖峰感受，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讲，同样也是看了这么多年的体育比赛，昨天的这个感受我还真是头一回才有哈。 但是在赛后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些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同行啊，在近距离、近对对进行采访的时候呢，他所有的表达都非常的低调朴实。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接地气。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8月1号，昨天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在田径赛场创造了历史。老将上午哈龚立姣、钟媛梦加冕了女子铅球的冠军，也获得了我们中国队在田赛项目当中的首枚奥运金牌。而中国飞人苏炳添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虽然是获得了第6名，但是半决赛这一枪哈，跑出了9秒83新的亚洲纪录，的确是感动了很多人。那还有今天的看点啊，今天是8月2号了，8月1号的综述以及8月2号有哪些看点，我们请前方记者林苑来给大家做综述。 8月1号，中国队又有三金入账，从早到晚振奋人心。上午在东京国立竞技场，龚立姣以绝对优势赢得女子铅球冠军。下午，施廷懋卫冕女子跳水3米板冠军，连续2届奥运会包揽女子单人、双人3米板双金。晚间，陈雨菲苦战3局险胜戴资颖，拿到羽毛球女单冠军。而从早到晚这一天里，几乎每一个关注奥运赛场的人都在关注着苏炳添。他在男子100米半决赛里跑出9秒83的惊人成绩，以半决赛第一进入决赛，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里第一次出现中国选手。9秒83同时刷新亚洲纪录，这让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历史排行榜上排在第12位，这个速度甚至超过了加特林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金时的成绩。虽然苏炳添的决赛成绩是 9.98 拿到第6，可是从他站上决赛跑道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创造了历史。在这一天，中国游泳队的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张雨霏和队友拿到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第4名。中国游泳队在东京总共收获3金2银1铜的成绩，可谓表现出色。而肖若腾在男子自由操比赛里又为中国队赢得1枚铜牌，也结束了个人的奥运会之旅。在羽毛球女单夺冠前，陈龙也在男双半决赛里战胜了印尼选手金廷，进入羽毛球男单的决赛。8月2号的决赛里，他将会对阵丹麦的安塞龙。 除了羽毛球男单决赛外，8月2号还将进行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将对阵印尼组合。举重比赛，中国选手也将迎来收官战，汪周雨和李文文将参加87公斤和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同样，中国女排也将迎来在东京的最后一场比赛，尽管此前已经确定出局，但仍需打完对阿根廷队的这最后一战。体操赛场上，男子吊环、女子自由操等项目还将继续进行，特别是男子吊环决赛里有两位中国选手合力出战，力争突破。 奥运奖牌榜， 截至目前关注一下奖牌榜的情况。中国体育代表团24金14银13铜，奖牌总数51，暂时排在第一位。美国代表团比咱们少4块金牌，20金23银16铜，奖牌总数59，暂时排在第二。日本代表团是17金5银9铜，奖牌总数31，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 排在第四位的是澳大利亚代表团，目前14金3银14铜，31枚奖牌总数。第五位呢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目前12金19银13铜，44枚奖牌总数。第六位是英国代表团，目前是10金10银12铜，32枚奖牌总数。那么接下来依次是法国、韩国，都是5枚的金牌。另外呢，意大利、荷兰、德国、新西兰、捷克都是4枚金牌。加拿大、瑞士、克罗地亚、中国台北啊、加拿大、瑞士和克罗地亚是3枚金牌。中国台北、巴西、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厄瓜多尔、科索沃、卡塔尔都是2枚金牌入账。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来到今天的全景奥运会。刚才是谁说的，咱们重跑一枪，咱就能把那意大利的给赢了。 其实昨天在我们这块不是这块，我也把它这个列为了一块这个奖牌了。 必须是在咱们心中绝对是一块金牌。 昨天就在这个比赛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还在讨论事情，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一直从半决赛结束到决赛中间只有2个小时的调整时间。说如果要苏炳添的话能够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大家都休息得非常好的话，那重跑一次，那说不定是谁能赢谁。那意大利的雅各布斯确实是在决赛场上表现得更加出色啊。 老傅说了，半决赛还是变成决赛，那太完美了。多少人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小门男孩说了，再跑一次，赢了那个这个、意大利冠军啊，这个把场地换成咱们的鸟巢。 我们来回顾昨天的这个比赛，李维啊，昨天在田径赛场受了2次刺激，上午一次，晚上一次，来看看晚上这次受刺激的情况哈。 1932年，当刘长春一个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沿奥林匹克的名册里有了中国人的名字。如今80年过去了，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场上，苏炳添又把欧美人垄断的男子100米决赛进行了历史的改写。预赛第一进决赛，最终排名第6。苏炳添不仅是中国速度的代言人，也是亚洲的田径之光。 我看到这个分组以后，我就哇，就是要跟自己比了。刚才参加复赛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要有那种感觉了。我那个就是所谓的脚感，突然间。跟这个跑道还有那个起跑器非常联合，我觉得机会来了，所以说我就要做到最好的自己。一听到枪声，我第一个窜出去，我就感觉我已经全部压着他们了。然后其实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追了我非常紧，我知道。然后大概到最后5米的时候，那个雅布格是打了我一下手，我才冲刺的。 感觉来了，挡也挡不住。就这样，半决赛苏炳添跑出了9秒83，这样的成绩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当人们对于苏炳添的决赛充满了期待。甚至开始幻想奖牌的时候，他自己一直非常的冷静。 在这么短的时间还能够突破10秒，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目标也就这样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说我刚才跑了9秒83，我就要奔着这个奖牌去。复场的时候我们团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此前在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苏炳添曾提到，他认为中国短跑有潜力跑进9秒85，即便是自己做不到，也希望后辈可以做到。 我一直也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跑到9秒85。我说我自己做不到，

所有的不可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就做到了。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我目前还不具备有这么强的能力继续去战斗再跑一枪，但是我们还要完成我们的中国梦。 中国田径将铭记这一天，2021年8月1日，让我们记住苏炳添说的，中国速度没有极限。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就是昨天的绝对中国速度，不知道大伙儿哈在看完决赛和决赛的时候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到中国速度，大家要说的话还真是挺多的哈。 寒枝冷月酿日红啊，这个朋友呢也是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这个他说的确了，刚创造历史，精力体力怎么可能再次绝对集中啊，中间间隔两个小时。他说这个9秒98已经超人了，苏炳添苏神啊，他说很实在，说得很实在，和刘翔比，他说苏神的影响更大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话呢，恐怕还是这个有些不太公平。其实我觉得刘翔也曾经给大家带来快乐，也创造了历史啊。他说也是为苏炳添感到骄傲。另外4乘100米男子接力更加令人期待。 我又换名字了，这朋友说要不是昨天那英国的抢跑了，可能咱们起跑还要更快一点，不过已经跑到这个决赛里，而且能够获得第六的名次，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哎呀，昨天的我看到在赛后大家都在纠结于这位这个抢跑的选手啊，其实我想抢跑对于每个选手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苏炳添呢在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田径舞台上，百米决赛里面或者百米半决赛里面经历了很多，我觉得经历抢跑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在这个应该说机会为数不多的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舞台当中他的经历的一个细节。 无时无刻不在说了，说间隔时间太短，如果今天跑成绩一定还能提高。没有如果， 对，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啊，这个规则绝对是公平的。 西门老师在说等着啊，准备好红彩带、鞭炮、锣鼓，一会儿就再撞线的时候啊，咱们要给他们这个喝彩哈、啊。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苏炳添说了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这么高水平的短跑的田径选手的话，他说我在半决赛的时候呢，状态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站在起跑线上，我那脚的抓地的感觉，已经觉得我这个能量要爆发了。后来我看了以后，我就试了一试，用脚抓地是什么感觉？ 挠地了。 后来发现不太会抓。 他也曾经 真没那种感觉。 对，说赛前就感觉到以前跑9秒91那个脚感来了。哎呀，那是一种怎样美妙的感觉哈！是咱们平凡人是体会不到的。 就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在汽车这方面的话，如果是比较高级的或这个汽车，它在一提速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抓地感啊。我用这个去比喻的话，可能这个不太经常去跑步的朋友， 就好像你开过多少的车似的。 我坐过，就是特别高速的时候开车的，但是我的朋友开车已经上到了。不知道这样讲是否合适哈，已经超过了180迈，甚至瞬间达到200迈的时候的话， 非常不合适。 非常快的时候呢，那个车就是抓地感特别的强。 很多朋友都在表示对苏神的崇拜哈。当然了，跟他很多年的这个采访的窦雨佳也是田径方面真的是专业级的专家哈，也提到说苏炳添虽然是成名早，确实这个成绩一直都没有突破，令人遗憾哈。 那苏炳添呢，他也是其实也是成名很早了，早在2009年，当时呢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100米就跑出过10秒28，当时在那样一个年代呢，10秒28在中国男子飞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后来呢，一直以来他并没有在哪怕国内的赛场啊能够更多的去绽放他的光芒，直到2011年他是打破了男子100米全国纪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跟世界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么后来这一路走来呢，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但就是我们总是可能在亚洲赛场相对有一些优势，那么到了世界的赛场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去相提并论。那么他本身又比较的矮，1米7出头，这样的一种相对来讲的劣势，他后来就不断的攻破自己的各种困难，然后逐渐达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他后来呢，也是想方设法的在训练上弥补了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不足。袁国强指导呢是他在省队以上的恩师，那么袁导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把苏炳添带到了9秒99，但是呢在那个9秒99之后呢，天天就陷入了一种相对来讲的瓶颈。 那么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他跑了10秒08，没有能够闯进决赛当中。啊，2017年呢，虽然说他再一次的挺进了世锦赛的决赛，但是依然在成绩上没有太大的突破。后来呢，在2017年的全运会100米，他输给了谢震业。啊，其实这个对他来讲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他那个时候就想退役了，因为接近30岁了。 那么到了快32岁这个年纪，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突然就找到了这种速度感呢？ 那么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呢，他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跟当时中国男子跳远的外教兰迪·亨廷顿，我们叫他 Randy 哈，跟他去训练，然后呢，训练模式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实，兰迪呢也是相对来讲也是在摸索哈，没有说特别明确的一种思路。但是呢，这对师徒真的是哈，中外的这种配合反而迸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化学作用。那么在2018年，苏炳添就见到了成效，啊，当时他是多次打破60米的亚洲纪录，并且在2018年室内世锦赛上拿到了6期的一枚奖牌。因为中国男子在世界的大赛上能够拿到短跑项目的奖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在2018年的室外赛季呢，他也是100米，两次跑出9秒91啊，追平了亚洲纪录，亚运会上又以9秒92夺冠。等于说呢，可能在过去早已该退役的一个年纪，苏炳添呢又实现了人生的二道加速。那么在2019年呢，他也是不断的有新的提升，当时就说呢，他自己的目标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为中国男子从来没有在奥运会上能够闯进100米，不管是100米吧，就是所有的这种短跑项目的决赛，所以呢，他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在东京圆梦。那么这个周期呢，虽然说啊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啊，因为相对的老将的话呢，他就特别容易受伤，然后呢受到的干扰也会越多，而且他当了爸爸，儿子已经3岁了，所以说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牵绊。但是呢，就克服种种困难，包括去年开始的疫情，他也是终于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在东京圆梦了。 嗯，我记得看了好多报道哈，其中也提到说特别想在儿子面前能够打破之前说就是咱们这种类型的运动员可能只能极限9秒85， 嗯， 但是他想把这个记录破了，想试一试哈，看能不能把大家说的这个极限给突破了。果然他做到了。 嗯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的话呢，其实有这样一个现象，包括昨天在铅球赛场当中，王志宏也这个巩立姣也提到了这个自己的对手亚当斯嘛，啊，这个新西兰的选手，他也是这个有2个孩子了啊，这个2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在赛场上能有这样的表现，拿到第3名的成绩，实属不易。包括之后呢，我们要还要关注的就是在竞走项目当中，咱们的中国选手刘虹，那也是一位妈妈级的选手，依然保持高水平。 嗯，那对于苏炳添的表现，体育评论人严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东京奥运会的这一个周日赛场上，田径赛场，中国这一块金牌哈，以和一个百米飞人的第6名，应该是重大的突破。甚至我觉得，苏炳添这个9秒83的新亚洲百米记录啊，简直比刘翔当年这个12秒91的跨栏记录还更值得激赏。这确实是人类竞技历史上的一种突破，因为黄种人过往在短道竞赛这方面没有任何优势。我们都不记得奥运会上一次有亚洲人，特别是有东亚人出现在百米决赛是什么时候，而苏炳添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并且是以半决赛第一的成绩打入决赛的。如果决赛当中不是因为英国选手的这个强跑导致影响状态的话，他成绩有可能会更好。之前巩立姣4届奥运会啊，同样也是89年生人，终于拿下了女子铅球的金牌，同样是非常提气的一种表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

另外呢，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先生北塞也提到，昨天巩立姣得金牌之后说采访李梅素啊，其实就是谁还记得李梅素？这是巩立姣的教练，那也是1988年汉朝奥运会当中呢拿到铜牌，这也是投掷类项目呢在奥运会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而且那一年的李梅素呢，他是21:76创造了亚洲纪录，在奥运会当中呢，汉朝奥运会他夺得铜牌的成绩是21:06，应该是有他奠定了一个基础之后呢，中国选手在投掷类项目当中，尤其是铅球这方面呢，是有了一个高起点。 老何头说了，巩立姣能用最好的成绩，说明他还可以练哈、完全可以再参加一下巴黎奥运会吗？ 嗯， 他说了，只要祖国需要，我还会继续练哈。来听我们的记者李维带回的报道，巩立姣一掷锁定奥运金牌。 一声大喊，巩立姣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的第一投就有了19:95的成绩，其实这已经锁定了冠军。第五投20:53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六投20:58，这枚金牌毫无悬念。 太开心了，真的，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刻我可能等了太久了，可以说这种现场那种感觉，我可能在我脑子里已经想了无数遍了。但是等今天真正能感受到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激动。对。 赛后，巩立姣喜极而泣，她用手擦了擦脸，不知道这是泪水还是汗水。 我的目标其实是突破21米，没有达到21米还是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能拿到冠军就已经证明我可以了。 比赛已经结束了20多分钟，巩立姣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她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她告诉自己这个奥运冠军是真的。 对对对，想了无数次了，真的是今天能实现，我觉得就真的跟做梦一样。因为之前我也说过，比不好就是噩梦，比好了就是美梦。我希望我这个美梦再长一点，先掐一掐。 也许因为之前三次奥运会的经历对他太过残忍，所以为了这第四次奥运，他一练就是21年。巩立姣说，现在所有的坚持都非常的值得。 从2008年开始，那三届奥运会都可惜吧，2、3、4我都拿了，然后但是都没有能站在领奖台上，然后今天这个算弥补之前遗憾，而且我站在最高领奖台，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对， 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是巩立姣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因为自打练铅球那天开始，他就一次次的在超越自己。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是希望能拿过省冠军、全国冠军，然后世界冠军，一步一步来。就是我的理想就很多，一直在变化。我等我实现一个，要下一个目标，实现一个下一个目标。对，我的最终梦想就是奥运冠军。 其实过去5年的时间，对于已经32岁的巩立姣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去年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1年举行，他甚至有些不安，所以现在比赛中的巩立姣也变得非常的谨慎，没有投出更好的成绩，他都不敢有任何的放松。 我稳的时候应该还是第五投吧，投了20:53的时候，我才觉得这冠军绝对是我的了，还是有点忐忑，因为那个美国的选手，他那个旋转他没准儿，对，他没准儿，所以说他其实还是比较。就是心里边不踏实，刚开始啊，但第五投结束之后我就踏实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巩立姣几度哽咽，也不时的大笑，就像他这21年的铅球生涯一样，有坎坷也有收获。看着第三名已经36岁的老将亚当斯，仍旧对于3年后的巴黎充满了期待。巩立姣说：“希望自己也可以。” 肯定想过，万一蝉联了呢？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是看最后吧。如果要是。主要是需要我肯定会坚持。 虽然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是欢声笑语，但是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艰难哈。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他第4次参加奥运会，之前的话呢，参加奥运会他其实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预期肯定是想站在最高领奖台当中，他应该也有具备这样的实力，因为在之前的一些这个单项赛当中的话呢，他也拿到过冠军啊，所以说你这个越有这样的强烈的愿望，但是呢，在奥运会这样的舞台上，既要4年一次等待，而且呢，还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说复杂的心情呢，可以去理解啊。好在他最终圆梦成功， 俩银牌一个第四啊，一直都想要这个冠军哈。从2007年开始，窦雨佳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那虽然说苏炳添呀或者巩立姣他们是有天赋又自律，但实际上他们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可以说他们是历经了曲折的田径生涯。比如说巩立姣啊，他从2007年就开始参加世锦赛啊，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选手，就是 U20 的选手。那么后来呢，一直以来他连续参加，这是他第四届奥运会，他此前拿过第四、第三、第二，就是缺了一枚金牌。其实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他现在的确是一个80后，他面对着新生代，尤其是美国那一波啊，技术相对来讲更加符合现代潮流旋转式技术的美国那几个新秀，那么娇娇能否在东京圆梦，这个真的是压力山大。我们作为他身边的人啊，非常非常清楚他所面对的困难，但是可能他在意志在修行方面做到了极致，所以他圆梦了。 嗯，窦宇佳还说哈，巩立姣和苏炳添能走的今天，完全啊是把自律做到了极致，他们还会继续追梦。 那么昨天呢，在这个东京国立竞技场，我哭了两场。第一个就是因为巩立姣，第二个就是因为苏炳添，可能是因为跟他们之间关系非常的密切，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见到朋友能够在奥运会至高的舞台上夺得冠军圆梦，真的是忍不住泪流满面。那至于说这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么都是80后，而且都是1989年出生，娇娇稍微大一些，今年已经32岁了，苏炳添呢是在8月底的时候将迎来32岁的生日。那么80后，宝刀不老，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真的是非常努力并且自律的人。那可能有天赋的人很多啊，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自律，而偏巧苏炳添、巩立姣都是既有天赋又把自律做到极致的运动员，所以他们会成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前方采访的时候也是问到了苏炳添跟巩立姣关于他们未来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像巩立姣已经可以说是圆梦非常圆满了哈，但是呢他依然还想继续再追，而且他跟苏炳添都有明确的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如果祖国需要的话，如果队伍需要的话，他们会义无反顾地继续坚持。其实今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我们又看到了很多这个世界级的高手啊，有的甚至都接近40岁高龄还在一线去奔波，而且他们的状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比如说女子铅球的第三名是新西兰名将亚当斯，亚当斯呢他是早在21世纪之初就开始参加世界大赛，那么到现在已经保持了将近20年了，还是非常强悍啊！两个孩子的妈妈这次比赛也是拿到了第三名，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未来运动员、中国运动员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作用。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来到极速锐评环节，我们的记者陈默其实也是从2003年、04年左右这个时间一直在跑田径，他也一直坚持跑了十几年哈。像苏炳添啊、巩立姣也是在他的注视之下，一直能够走到今天。那今天早上发了一个评论哈，坚持让梦想成为现实。 2018年，苏炳添的儿子出生，而他刚刚结束国外的比赛，在赶回来的飞机上。那时候他说， 因为未来的时间并不很长，自己比较私心的说的话，因为这可能孩子认知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我想在最后把自己做得最好，跑到9秒85左右。 2019年多哈世锦赛，苏炳添没有能够闯进世锦赛决赛，很多人认为30岁的他会一蹶不振。那时苏炳添说， 中国的短跑是属于一个进步的，但是可能我们还欠缺的就是一个奥运会上面个人的单项的前八，我希望自己也有这个机会去完成这个梦想，反正我一定会坚持跑到东京的奥运会。 昨天当苏炳添站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上，他用半决赛9秒83的成绩向世界证明，他是第一个入围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圈的亚洲人，他是真正的亚洲飞人。他说， 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短跑历代以来前辈们给予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个祝福。 有时候成绩远比金牌更加耀眼。苏炳添从2012年登上奥运舞台，在连续两届止步半决赛之后，终于在32岁的时候实现了自我突破。在经历了低谷和伤病之后，那些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梦都成为了现实。 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吧，只要你心中有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这是2017年伦敦世锦赛巩立姣第一次拿到世锦赛金牌时说过的话。因为一枚金牌对于当时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拿过奥运会银牌和铜牌的巩立姣来说，是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之前比的三届奥运会，一个第二，一个第三，但是我都没有站在领奖台上，这个遗憾我觉得必须得全部弥补上来，必须要站在最高峰。 为了这枚金牌，巩立姣尝试过变化技术动作、请外教，但是都未能如愿。2016年里约的失利让巩立姣陷入过自我否定，而东京奥运会延期的一年也让巩立姣等来了自己的老对手新西兰名将亚当斯的复出。 说实在，从失败中再走向正轨吧，其实特别难，但是我还是挺过来了。 为了金牌，巩立姣不敢减肥。为了金牌，巩立姣训练时用的铅球重量是比赛用球的足足两倍。这一切的付出、坚持与等待，换来的都是在手握金牌之后还有信心超越自我的第六投，梦想终于实现。 这一刻我等了21年，就是我训练的第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 实现梦想的这一刻，苏炳添、巩立姣两位老将都已经32岁了。同样，马龙32岁，施廷懋30岁，吕小军37岁。在这届青春肆意的奥运会里，那些依旧坚持的老将让人们看到了动力和希望。夺冠后，巩立姣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铅球这项运动很冷门，但是我会一直在用我的热爱去带火它。因为老将们的坚持，我们相信信念会在时光的年轮当中不断传承，而这就是希望。时光不负追梦人，梦想最终都会在坚持下走进现实。 谢谢记者沉默的评论，让我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都能够用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哈，或者是听到的这样。好，那这是昨天田径的两块金牌，非常的鼓舞人心哈。当然晚间陈雨菲的这一块金牌也是拿来不易啊，2-1的比分局分哈，战胜了来自于中国台北的戴资颖，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上一次拿女单的冠军还是在伦敦哈，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拿了， 9年前了。 是，我们来请记者齐良博给您回顾昨天的比赛情况。 戴资颖放短失败，陈雨菲赢了，恭喜陈雨菲获得了2020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的冠军。 昨晚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的陈雨菲苦战三局，以21-18、19-21和21-18险胜中国台北队的戴资颖，在9年之后为国羽女单再次摘得奥运金牌。赛后陈雨菲表示， 我很开心，然后能就是延续这个辉煌吧，但是其实我们在16年以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特别是中国女单，然后我觉得今天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我觉得是对我们女单的一个肯定吧，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然后很开心。 本场对决双方发挥都很出色，三局均战至最后时刻才分胜负。最后一分随着戴资颖的回球失误，陈雨菲兴奋地挥拳庆祝，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回顾整场比赛，陈雨菲表示， 就是输掉第二局会比较可惜吧，因为我在前11分的时候还是有领先过，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就是会有些着急，所以犯了一些错。但是从第三局开始的话，我还是就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重新开始吧。对，我觉得今天主要就是让自己在场上不要去放弃吧。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去坚持去解决，然后去想办法解决，然后不轻易放弃。 颁奖仪式上，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羽坛名宿李玲蔚亲自把金牌颁给了陈雨菲。国羽女单上一次夺得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李雪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国羽女单没有人能够登上领奖台。如今陈雨菲成为继龚志超、张宁、李雪芮之后国羽的第四位女单奥运冠军。 我觉得外界对我的认可，我觉得是首先非常感谢吧，然后自己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中国女单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行说昨天看了羽毛球的决赛哈，原来是很少看的，不知道中国台湾的选手戴资颖打得有这么好啊，这个简直有点出神入化的意思，说长短快慢结合的呀天衣无缝，假动作也是做绝了，一句话打败他不容易哦。您最后重点是这儿呢，是夸咱们家陈宇飞，再强咱都是赢了的， 这叫什么凡尔赛体 先把人夸一顿然后说咱赢了是吧。闲着美三儿也说，昨儿这战术哈、啊，陈宇飞运用得当，也拖赢了比赛。单就进攻得分而言呢，咱还是没有他快哈、啊，但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另外一块金牌呢，是来自于下午中国跳水队蝉联了女子三米板的冠军，所以这个项目咱们是拿到了金银牌。来听记者金泽的报道。 8月1号，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三人单米板决赛中，中国名将施廷懋以383.50分成功卫冕，这是她在本届赛事的第二个�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四枚奥运会金牌。赛后，施廷懋表示，相比较上一个奥运周期，这个奥运周期她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上一届可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这一届10分耕耘1分收获，对，就很满足了，一分有回报，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 无论是以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还是在人才辈出的跳水队，30岁的年纪优势越来越小。东京奥运周期，施廷懋在备战时一度抑郁，一个说已经是奥运冠军不必再拼，而另一个却对自己说跳水难以割舍。但站在赛场之上，他决定放低姿态，指向金牌发起冲击。 没有，我其实还是以前那个不忘初心的那个。我其实这次奥运会把我自己的位置放得很好，就是我就是去拼的，不管双人和单人都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保，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其实你不管以前拿多少块金牌，你都已经过去了。当下眼下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枚金牌不仅成就了施廷懋与高敏、伏明霞和郭晶晶并肩，成为中国跳水队第四位卫冕该项目冠军的运动员，同时也捍卫了中国跳水队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女子单人三米板的9连冠。施廷懋队友王涵收获一枚银牌。 嗯，昨天呢，我们体操队的单项哈，肖若腾再次获得了自由操的铜牌。我们来听林苑带来的报道。 从男子团体赛开始，伤病就是中国体操男队最大的困扰。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单项比赛里，伤病再一次影响了肖若腾和孙伟的发挥。孙伟在鞍马比赛里肩伤影响发力，直接掉下器械。而肖若腾尽管动作完成度得到全场最高分，但是因为难度不如对手，最终收获铜牌。4天前个人全能赛里，肖若腾的银牌让很多人感到遗憾，也担心会影响他后面的发挥。但肖若腾自己反而说，在参加自由操比赛前非常轻松，因为有太多人的支持成为了他坚强的后盾。至于此次东京之行收获的1银2铜3枚奖牌，他说很满意，尽管有遗憾。 现在可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其实这届奥运会可能到现在就结束了，自己的发挥是很不错的，对此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体操队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我很多次的升起了中国的国旗啊，我很为此骄傲。但是我们的奏响国歌，这也是我的遗憾嘛。还有3年时间就是巴黎，如果有下届的话，我肯定还是会为之努力。 展望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从4年变成了3年。肖若腾说，他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但是和他同龄的孙伟却非常乐观。 如果这整场奥运会下来的话，我给自己打一个8分吧。10分的话是我要今天完成了，我会给自己打10分，还是留有遗憾吧，但是不后悔，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不就还有3年了吗？对不对？反正巴黎再见，灰太狼那句话，我还会回来的。 昨天的有名体操竞技馆还进行了女子体操高低杠和跳马的决赛，但两位参加比赛的中国选手范逸林和卢玉飞最终未能登上领奖台。 好，以上是昨天哈、咱们在争金夺银方面的表现。现在呢，东京奥运会的赛事过半，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在北京已经在东京做了半程的总结哈。代表团在前半程整体表现符合预期，目前没有发生核酸检测阳性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兴奋剂异常的情况。预计后半程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前3名之争还会非常的激烈。 另外呢，截止到7月31号，东京奥运会339个小项的比赛已经结束了154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已经参加158个小项的比赛，完成126个小项的比赛，夺得21金13银12铜，一共46枚奖牌。这是截止到7月31号，而没有算上呢昨天咱们在奥运赛场当中所获得的奖牌。昨天上午呢，中国田径选手巩立姣呢夺得了女子铅球的冠军。下午呢，施廷懋在女子三米板上卫冕。晚上，陈雨菲9年来第一次夺得奥运羽毛球女单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增加到23枚。那么赛程过半之后，中国暂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而目前咱们的金牌数呢，应该确切的说是24枚金牌、14枚银牌、13枚铜牌、51枚奖牌总数，目前是排在奖牌榜第一位的。 中国代表团方面表示，面对激烈竞争，代表团开局良好，赛程过半，总数和美国持平，表现出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厚度有所增强。在前半程的比赛中，中国跳水、举重、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羽毛球、射击、体操、蹦床等项目实力有所回升，游泳、赛艇等基础大项比较里约奥运会进步明显，击剑、帆船等项目有亮点呈现，集体球类项目在和亚洲主要对手对阵当中还处于优势地位。女子三人篮球、橄榄球、水球表现出色，排球、跆拳道、柔道、射箭等项目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足球、网球、公路自行车等项目表现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另外，奥运会期间的人流物流密集，奥运村内居住密度高啊，中国体育代表团规模大，队伍多，怎么能够有效进行疫情的防控，这是外界非常关心的话题之一。那么代表团也介绍了，中国代表团抵达东京以来的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要求代表团所有人员每天完成健康信息申报、唾液采样，除了训练、比赛、吃饭、喝水、睡觉之外，时刻佩戴口罩，加强潜在疫情风险的排查，建立每日疫情防控检查通报的工作机制，促进代表团成员进一步提高自我防护意识，为规避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及时调整由欧洲直接赴日本的代表团成员行程食宿安排。目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发生核酸检测阳性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 针对后半程的比赛，发言人表示，受疫情冲击所导致奥运会延期、东道主主场优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世界体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可以预计在东京奥运会后半程，中日美三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奖牌榜前三名之争将会异常激烈。中国运动员在后半程还将参加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田径、游泳、体操、摔跤、皮划艇、竞水、帆船、帆板、场地自行车、现代五项、滑板和攀岩等项目9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总结前半程的发现的问题，汲取经验教训，做实做好做细参赛准备，全力争取好的成绩。这是半程已经结束了哈，我们将会在马拉松的下半程有继续精彩的表现。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和正在直播的节目保持互动。然在东京早间版的特别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蓄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蓄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能见度良好，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可松懈。另外，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的话补水防晒也要做好。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呢，请不要前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气温在30度到27度。前期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13，天气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特别节目。今天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赛场以内的事儿，咱来说说咱自己玩的呗。东京名侦探到底应该怎么玩啊？ 嗯，这是从7月23号我们开始推出的一个听友互动活动啊，这是一个小游戏。您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来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4人报道团队呢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的短视频。每天在兄弟畅晓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呢就在我们记者拍的短视频当中。每天呢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啊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那么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今天的问题是，不知道大伙看了没有哈，赶紧去刷一下。问题是，昨天巩立姣摘得铅球金牌之后接受了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的采访，采访当中巩立姣提到了本次比赛自己的目标成绩，那么巩立姣的目标成绩是突破多少米呢？这不是刚才录音里就有吗？我都听见了。 对啊，如果没听清的话可以去快手去看啊。 那今天啊在下午5点钟，也就是17点播出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公布答案，并且在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听众朋友，期待您的参与，赶紧去快手看看这个视频哈、啊、反正刚才我在听录音的时候已经听到了，不知道您仔细听了没有。当然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快手抖音等一些账号都会有非常丰富的小视频啊或者是相关的内容推出哈，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去浏览参与活动，我们线上和线下一起来互动哈，为奥运来增添热度。第一个小时我们盘点了昨天得的金牌银牌铜牌，都说了一个遍哈，包括苏炳添虽然没有得牌，但是是感动了亿万中国人。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乒乓球。乒乓球我就没看，我觉得肯定能赢。乒乓球团体昨天已经来到了决赛，这个团体赛的这个争夺哈。像这个男女团都是以3-0分别战胜了埃及男队和奥地利女队，开启了各自的卫冕之旅。因为刘诗雯的肘伤复发，再加上替补出场的皮卡选手王曼玉的混双决赛遗憾失金的许金，分别为各自队伍拿了2分，所以我们在团体比赛当中基本上是非常的顺利。那今天上午呢，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还会进行团体赛，剩余的4场16强赛，下午呢就要进行1/4决赛的赛程。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咱们团体的进程哈。男团女团我个人觉得这2块金牌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哈。 另外呢，体操方面呢，这个名将肖若腾呢为中国体操队夺得一枚铜牌。那昨天进行了单项决赛呢，肖若腾是夺得男子体自由操的第三啊。中国队其他三名选手呢，孙伟、范逸林、卢宇飞，各自决赛项目当中的表现欠佳，无缘奖牌。以色列选手多尔格皮亚特夺得男子自由操的冠军，也是以色列代表团在东京摘得的第一枚金牌。男子鞍马决赛呢，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英国选手惠特洛克成功卫冕。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呢退赛，也给女子单项决赛带来一些悬念。巴西选手安德拉德加冕女子跳马的冠军，2019世锦赛高低杠冠军。比利时的名将德瓦埃勒再次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获得了冠军。 昨天苏炳添在田径赛场呢非常出色的表现，感动了亿万中国人。那么在昨天晚上还有哪些好的成绩呢？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委内瑞拉的姑娘罗哈斯15.67米，这是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原来的世界纪录是乌克兰选手保持的15.50米。而男子跳高的决赛真是一个双黄蛋哈，我是看了半天说到底他俩谁得了呢？后来这个我们的编辑说俩人都得了， 并列， 这是个并列哈。 对， 卡塔尔 意大利跟卡塔尔的选手， 对，卡塔尔选手巴西姆和意大利的坦贝里的成绩都是2.37米，他俩就不跳了，因为再跳的话就会影响这个男子百米的比赛了，所以两个人就都拿了金牌，这是一个金牌的双黄蛋。女子链球资格赛当中，上午我们中国的老将王征凭借着第二投的74.29米 B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决赛，这个成绩也是她的赛季最佳了。昨天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许双双参加了女子3000米障碍，首轮比赛呢是9分34秒92，没有能够晋级。 另外呢，在昨天拳击赛场当中，有很多级别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争夺。中国拳击队的常元啊，是输给了保加利亚选手克拉斯特娃，无缘女子51公斤级的四强。那么这一天呢，对于裁判的质疑声呢，是再次出现在奥运拳击赛场当中。法国选手是静坐了一个小时抗议判罚哈。常元出局之后呢，中国拳击队还是有像谷红啊、李倩啊两员女将将继续征战奥运赛场，他们将分别在4号、6号出战所有级别的半决赛啊、所在级别的。对不起，应该是出战所在级别的半决赛。两人之前都表示呢，这次比赛的目标呢就是赢得金牌，希望他们最终能够圆梦。 昨天羽毛球呢，陈龙和安赛龙顺利的晋级到了今天的男单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陈龙将会向林丹的奥运两连冠纪录发起冲击，也是给陈龙加油哈。那这一次在出征东京的阵容当中，我们羽毛球队只有陈龙一个人是有过奥运经验的，三战奥运他也是这一项目的卫冕冠军。那么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中呢，林丹击败了李宗伟，成为奥运史上首个可以在羽毛球男子单打项目当中卫冕的选手。那现在陈龙又有机会了啊，所以今天要加油。那昨天进行的半决赛里呢，他是21比16、21比11完胜了比他高一位排名的印度尼亚选手金廷。整个比赛还是可以掌握住节奏哈，金廷失误就比较多。我们在昨天连线的时候，当时连线董炯羽毛球名将，他也提到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对于陈龙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因为对手安赛龙啊同样也是高身高的这种选手哈，两个人在较量当中应该是有相互克制和相互相似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不太好打。安赛龙昨天是21比18、21比11战胜了危地马拉的一位选手科登，晋级到的决赛当中。 那么今天晚上羽毛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将会在晚上的7:50开始啊，这个陈龙对着安赛龙，到底是中国龙还是丹麦龙啊？看谁行， 绝对是中国龙，我压中国龙赢。 另外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中国队呢，昨天在东京市里完成了三项赛的第二项越野赛，成绩呢是在15支队伍当中呢是暂时排在第9。越野赛是三项赛当中啊最惊险、对体力要求最高的项目。东京奥运会越野赛的路线呢，全长4420米，一共设置了23道障碍，规定时间呢是7分45秒。比赛超时、马匹这个拒跳，或者是触碰障碍物等等，都会被罚分。初战的三位中国骑手，除了华天、孙华东、包英凤，都是奥运会的新人。那么因此呢，中国队这次越野赛的策略就是以稳为主，确保完赛。东京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结束了盛装舞步越野赛的较量，那么中国队总罚分185.60分，排名第9，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英国队、澳大利亚队和法国队。在个人排名方面的划分，华天呢以总罚分35.9分排在第18位，英国老将 汤恩德总罚分23.6分排在榜首。那么今天呢将进行马术三项赛最后一项场地障碍赛的争夺，届时呢将会产生三项赛的团体和个人冠军。 昨天晚上女子沙排1/8决赛，中国的二号组合薛晨和王欣欣的对手是现在世界排名并列18的澳大利亚的一对搭档，结果呢我们也是0-2不敌对手，无缘八强。所以今年参加女子沙排的两对组合王凡、夏欣怡和薛晨、王欣欣都止步1/8决赛了，也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哈。 再来关注女排还有比赛呢。这个今天的下午的3:25啊，中国女排将在东江运会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迎战阿根廷队。那这场比赛呢，不仅是咱们这届奥运会的收官战，也是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和阿根廷队交手啊。因为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话呢，咱们是跟阿根廷队没有这个交集的机会，分在不同的小组，没有碰面。但咱们的实力呢，应该是在对方实力之上的，正常发挥呢，赢是没问题。上轮呢挑战意大利，那中国女排呢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呢是轻装上阵，比较充分的发挥了水平，3-0啊力克意大利，夺下小组赛的第一场胜利。那么这届奥运会第一次进入到先发阵容的主攻李盈莹、副攻王媛媛还有这个二传姚迪呢表现都不错，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如果没有意外啊，这三个人肯定还是这个会首发。这场比赛呢应该也是球队这个奥运周期的最后一场比赛，甚至大概率啊是主帅郎平带队参加的最后一战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对女排的姑娘们来说意义不同，相信她们也会拼尽全力以一场漂亮的胜利来结束东京奥运会的争夺。 下面两条消息是有关庆祝方面的啊。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百米决赛当中获得了6名的好成绩，那赛后中国田径协会也是在晚上向苏炳添表示了祝贺，发出了贺信，祝贺他再次创造了新的历史，展示了中国速度，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实现了中国田径人的梦想。当然冠军是属于意大利人的哈，意大利人的庆祝方式是这样的。 那意大利人之前呢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奥运会从来没有进入过奥运会100米决赛啊，对他们来说呢这也是创造历史了。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啊，就算是在意大利也很少有人听说过雅各布斯这个名字。在北部城市费拉拉市政厅工作的斯特凡尼亚布拉盖塔就说了，说这个惊喜就像是梦幻一样，那我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的确是新飞人，谁也没有预料到是他。 夺得男子百米金牌之后呢，雅各布斯呢在接受一家西班牙广播公司采访时就说手机接到了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电话。他的手机接到了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电话， 直接打过来了。 对啊，这德拉吉在电话中对两位运动员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一直在关注你们，你们给意大利带来了荣誉。当时他接电话的时候，这号码他信吗？ 当然，刚好是昨天特别巧啊，跳高不是一直都没有分出胜负吗？当时小丽跟孟群也在看，我说到底谁是冠军啊？结果呢，两个人是分享了，所以说在那一个小时当中，半个小时吧，也就，意大利的两位选手接连收获了2块金牌，一块是跳高，马上然后他们又收获了一个百米飞人大战的金牌，所以说意大利人会非常的开心哈，狂喜惊喜哈。 而且据说这个德拉吉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理呢邀请雅各布斯，就是百米的冠军，还有这个坦贝里，就是跳高的冠军，在回国之后呢参加在总理官邸吉吉宫举行的招待会。上个月呢据说在这里的欢迎了夺得欧洲杯冠军的意大利足球队和温网男单亚军贝雷蒂尼都在这里呢参加了招待会。 哎呀，回去有局， 回去有局，而且是大局 啊，真 是 高级别的 是总理局 是。好，那么我们中国女足已经回国了，女排也马上要结束自己的最后一场比赛，还有中国女篮承载着我们中国三大球夺牌的希望哈。看看今天中国女篮的情况，42分的优势战胜了波多黎各队，2分的优势险胜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我真是没有想到哈，总净胜分现在是44分，对手今天的对手比利时队第一场是15分横扫了澳大利亚，接着又以35分的优势战到了波多黎各，他们的总净胜分呢比咱多，他们赢了50分，所以说咱们现在暂时排在小组第二，那跟比利时队要争小组第一哈。那比利时女篮呢是2018年世界杯的第4，这支球队的打法呢属于内外结合，内线和外线没有特别弱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梅斯曼在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个人狂拿了32分，我天啊，跟澳大利亚队一人拿32分，所以咱们要特别的注意防守这位球员哈。那赛前我们是连线了大家熟悉的篮球评论人周贺，周贺他认为啊，说比利时女篮呢 要说这个综合实力确实要比咱们中国女篮强哈，稍微占一些优势啊。来看看她的点评。 中国女篮呢，即将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去迎战比利时，应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呢非常接近。那比利时从目前整体来看，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他们排名在世界第六。在2018年的时候，比利时曾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世界杯女篮世界杯的第四名，应该说球队的这个实力啊，然后包括他们的经验，包括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都还是不错的。在这次奥运会上，他们目前能够两战全胜，和中国女篮一样，包括击败澳大利亚队，啊，我觉得应该说已经是证明了他们有机会去冲击一个奥运会的好名次。那中国女篮呢，现在情况也不错，因为现在两支球队都是2胜0负，只是在这个得失分上，比利时呢稍稍占优。那如果中国女篮能够把握住机会啊，能够在最后一场小组赛里边击败比利时，那他们就有机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那当然了，现在看来呢，其实从实力上，从整体的这个对位上，可能比利时的球员啊要稍稍占优一些。 嗯，比利时的核心球员梅斯曼哈，他认为说技术全面，得分能力高，这应该比卡梅奇还牛啊，听起来。 他们的核心球员艾玛梅斯曼场均在奥运会上能够得到26分，是非常强力的内线，而且呢每场比赛有15个篮板，还有6次助攻，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他的身高也是达到1米93，应该说整体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那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要防守这个梅斯曼，那对他的这个发挥要进行限制。其实这个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梅斯曼之前在这个不光在比利时啊，包括在这 WNBA 也都效力过，包括在俄罗斯联赛又效力过，所以整体来说呢实力是非常强的。再有呢，就是他们这梅斯达治这姐妹在目前奥运会上发挥的也都非常不错，场均得分呢一个18分，一个15、16分啊，都是非常高的。从整体来说，我觉得比利时是很有实力的一支球队。虽然他们不像咱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包括这个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强队，这么怎么说是有名气，但是不得不说，在最近的4、5年，比利时其实已经成长为世界的一支强队，而且呢是相当有这种黑马潜质的。整个球队的这些球员呢，相对来说呢，也是以90后球员为主。当然了，咱们刚才说这个，梅斯曼呢，也是当打之年，93年的，都是90后的核心为主。整体来说，我觉得咱们应该面对比利时是一场挑战。 那确实，对于比利时这场比赛的话呢，中国队肯定要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啊，这点我们也相信徐指导。但是咱们这边呢，还是内线方面呢，有着自己的优势，像韩旭啊、李月汝啊，就是无解嘛。这个无论是得分啊，还有篮板，还有牵制力，这个双塔组合，应该说都是占据的上风的啊。当然，目前呢，咱们还有李梦啊、邵婷啊，包括在对阵澳大利亚队比赛刚开场就这个受伤的王思雨啊，依然是带伤作战。另外，杨立维的状态也不错啊，还是有能力和比利时队锋线包括后卫球员去进行抗衡。 总的来讲哈，咱们实力跟对手还是可能稍微从这个分数上，因为净胜分会多一点嘛，他们所以咱们可能从分数上体现的不如对手，但是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啊，什么都可能发生，尤其是特别看好这一次中国女篮的出征啊，精神可嘉，勇气可嘉。尤其我看这个指导的时候，许黎明指导都站起来了，都能走两步了太坏了我 就是说明他痊愈的非常快 急的打这场比赛，周贺说咱们要放平心态啊，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对于女篮姑娘来说呢，其实这场比赛也不用有太大压力，因为肯定是小组能出线，至于是小组第一或者是小组第二，其实问题并不大。所以呢，咱们就是放开打，有上一场比赛击败澳大利亚那场的经历，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女篮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激励。因为咱们在这么艰难的比赛当中能够始终保持主动，能够领先对手，然后在对方靠着两记神奇的三分球追平比分的时候，咱们也没有慌张。最后2.6秒，许立民指导给球队布置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到位的一个边线球战术，能够把球打到李月汝手里，能够去形成一个攻框 啊，最后造成两次罚球机会，我觉得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女篮姑娘们有一定实力，而且不管从心理素质也好，从这个身体条件也好，从这个啊比赛状态也好，都在一个不错的状态上。而且在比赛最后，就是对方被吹了犯规，咱们有罚球的机会的时候，李月汝也能够稳住局面，哎，两罚全中。作为一个内线中锋来说，本身他的进攻手感是不错的，能够在最后时刻顶住这种心理的压力，我觉得本身已经证明了，就是说咱们的女篮姑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女篮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所以即便面对比利时，对手实力不错，有一定的这个能力，那咱们呢其实也有一战之力，我觉得可以去跟对手掰掰手腕，毕竟现在已经出现了，咱没有什么包袱，对吧？小组赛最后一场大家放开了打啊，能打到什么地步打到什么地步，其实我觉得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咱们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为后边的淘汰赛也好，为后边的这更关键的比赛，这个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也好，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最重要最关键的。 女篮几点比赛来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下午的4:20、 哦， 这个时间点的话恐怕大家 看不了，是吧？ 对，因为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的第一个工作日嘛，啊，所以说下午的比赛的话想观看恐怕大家不一定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收听的话我觉得比较方便。 对，晚上我们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当中哈，一定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女篮战况，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晚间版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这女篮的比赛还得慢慢打，别着急。这男篮的比赛吧也没咱什么事儿，但也得看看热闹哈。昨天八强对阵已经抽签了，是法国对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对德国，美国对西班牙，澳大利亚对阿根廷，那捷克、伊朗、尼日利亚和日本啊，亚洲球队的两支都是无缘八强哈。当然呢，这西班牙跟美国队呢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最让大家看好的对决，那当然也是对球员来讲最残酷的对决。两支球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决赛当中都碰过面哈。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半决赛，两支球队遇上了。过去三届奥运会三次碰面都是美国队赢。但是好像今年美国队上来就输了，这美国梦之队这个形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今年的美国队的话确实是迷之球队啊，迷之梦之队。 周贺也说西班牙队真是雄风犹在，但是阵容确实也是比较老化了，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跟以前比还是确实过了巅峰期了。 另外在男子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四分之一比赛西班牙将会和美国队碰面。说话这组对决应该说是过去啊世界篮球的王者之间的一个较量啊，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西班牙呢相对来说它的阵容没有它的巅峰时期那么好，因为从这个核心球员的年纪增大呀，包括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容上的这些问题啊，其实导致西班牙现在竞争力有些下降。在小组赛里边他们是不敌斯洛文尼亚，然后但是呢击败了阿根廷，击败了日本啊，整体上能够看到还有不错的实力啊，包括打这个阿根廷，包括打日本啊，但是呢面对一些新贵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感觉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那整个球队呢其实实力非常均衡，卢比奥呢是目前球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场均能够得到21.3分。另外呢包括这个格拉福啊，然后包括尤尔啊，也包括这个罗德里格斯，保罗加索尔等等这些球员其实都是得分很平均，所以呢目前对于球队来说呢就是他的我觉得整体实力就是下限很高，但是你说的上限有多高恐怕是不如这个美国队的。 那么如此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如果不能够打出一个非常极致的整体篮球，大家都有发挥的话，那确实打美国队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目前美国队这些球员呢真说这个包括杜兰特呀，这个塔图姆啊，然后利拉德等等，其实他要真打好了是有很不错的一个实力的。而且呢感觉美国队其实他也在不断的去适应奥运会的比赛，适应非法的比赛，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呢是有很多要去适应的。而西班牙呢其实他是非常适应啊，对，他很熟悉整个非法的打法体系，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队实际上是变得状态在越来越好，而西班牙呢相对来说他上限啊稍微的低了一些，毕竟加索尔他们这年纪已经到这儿了。但是呢西班牙这种极致的整体性我觉得在比赛里边可能会成为一个 X 因素，就是他在比赛里边如果能把自己的这种球员能力啊，包括这种整体这种配合都打出来，也可能会给美国造成一些困难，让美国打得比较别扭，或者让美国打得有点 不顺手，但是如果说他不能把这个整体性拿出来单拼这个人能力的话，我觉得其实那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咱们说美国队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光场均得分上双的人就有五个，这个已经证明了他们这支球队已经非常有实力了。而且呢，整个球队上场时间这个分配得比较平均，最多的就是场均是 25.9 分钟的利拉德，其他球员都是20多分钟甚至10来分钟，就是球队能打球的人多，然后能够发挥的人多，阵容深度阵容厚度要更好，这是美国队一个天然优势。所以如果西班牙不能打出极致的整体，很难对抗美国。 嗯，那我们也问了这个，反正现在除了足球之外什么都关心哈。足球评论人严强他也看篮球，他预测说美国对阵这个西班牙确实挺好看的哈。你看看我们这个足球方面的专业人士怎么看篮球的巅峰对决。 男篮的比赛可能在和其他球类运动项目，特别是团队运动项目相比呢，可能精彩程度还算是比较高的，因为不仅有美国男篮和过往的一些传统豪强西班牙都有着不错的表现。那我觉得东契奇所领衔的斯洛文尼亚如果跟西班牙交手的话，这肯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焦点比赛。在美国男篮这方面呢，杜兰特也是刷新了美国男篮奥运会得分的记录，只是从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这一支波波维奇领先带领的这支美国男篮团队的风格集体的打法并没有成型，更多时候还是靠个人单打来凸现球员个人能力球星个人能力的作用。所以奥运男篮仍然是群雄围剿美国这样的一个格局，而这支美国男篮不管是从腥味还是从实力上来讲较以往都有所不如啊，我觉得这一出好戏还是值得期待的。当然有些遗憾呢，就是像西班牙阿根廷这样的传统强队的话，可能也进入到了一个奥运周期，人员更迭在即，稍有些惊慌不解。 嗯，我要向严强大师隆重推出本次的斯洛文尼亚队。斯洛文尼亚今年太强了，95-87昨天赢的西班牙这场比赛之后，就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就是东契奇哈，他的国家队的成绩已经是16-0了。 对， 昨天他还有12分14个篮板的九个数据，差一点三双的这个数据哈，尽管是被对手包夹得很死，但是他激活了队友，所以这支斯洛文尼亚队太可怕了，这是一支完全具有黑马潜质的球队哈。当然了，四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是全部上演哈，四场对决一天当中全部打完，所以说这一天里就能够产生更强的那四支队伍， 对， 这也是挺残酷的哈。 在巴基斯的比赛的话，我相信各支球队的状态跟在小组赛，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完全一样。 嗯，周贺也对东契奇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目前来看呢，本届奥运会当中最大的黑马，说男篮，我觉得毫无疑问应该是东契奇率领的斯洛文尼亚。那斯洛文尼亚在这段时间，包括其实他们之前取得过这个青年比赛的冠军，然后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其实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实力和履历应该说还是有着不错的底蕴，只不过呢就是这些年并没有说那么强大。2017年呢，他们曾经在这个欧洲杯上拿到过冠军，然后整个球队呢在这些年随着东契奇的成长，其实他们已经展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态势。那现在呢，虽然在世界排名他们只排到第16，但是能够看到在这次奥运会上整个球队的一个状态，整个球队的一个这种心气儿也好，比赛的感觉也好，都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上。东契奇啊，场均得分之前是一度是30多分以上，现在是28.3分，排在整个奥运会得分的得分榜的前三位。然后包括他们这个其他球员给东契奇的这种帮助，是吧，这整个球队的这个怎么说默契程度，尤其是咱们刚才说这心气儿，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对于目前的斯洛文尼亚来说呢，他们阵容比较齐整比较规整，然后呢状态又好，心气儿又高，这就使得目前这支球队有着一个极强的战斗力啊。他们在面对很多强队的时候能够打出一些优势，尤其是这种优势点，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整个阵容上大家这种搭配啊，没有太多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不融合的地方。 嗯，今天看女篮，明天看男篮哈，所有的男篮的比赛将在明天开始，从早上9点开始。

早间版的特别节目，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那今天都有哪些看点呢？包括时间哈，我们给大家做个提醒。 今天呢，在赛程已经过半的冬季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将有场地自行车，包括呢帆船、竞技体操、举重、马术、射击、摔跤、田径、羽毛球等项目呢，将角出20枚金牌。而咱中国代表团呢，在羽毛球、举重、射击、体操、还有这个场地自行车等项目当中呢，一共是有8个冲金点。 嗯，从上午8:30左右哈，现在就应该开始了。净水皮划艇项目将会依次进行女子200米单人皮艇分组预赛，包括之后还有男子100米双人划艇的分组赛啊，当然还有女子的500米双人皮艇的分组赛。今天还有射击的比赛，大约是从10:30开始。男子50米步枪3支资格赛参赛的，这个运动员哈表现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呢将会，参加的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林俊敏和李月红的项目。 嗯，另外的帆船方面呢，还有女子双人艇470级竞赛的第9轮比赛，这是在11:05开始的。羽毛球呢，女子双打的金牌赛呢是中国的陈清真、贾一凡对阵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那么也是。在 金牌赛，嗯， 对，就是决赛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就要开始。大家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休息的间隙来关注一下陈清真、贾一凡的这枚金牌争夺战当中的表现。 嗯，12:20呢，有帆船的女子双人艇470级竞赛，还有男子的双人艇470级的比赛。下午的2点就是跳水了，男子3米板的跳水预赛。2:50，帆船的男子双人艇470级竞赛。2:50将开始举重，这个有咱们的选手汪周宇，女子87公斤级，这应该有实力呀、 啊。这是大级别的比赛啊，就是看中国选手的表现怎么样，要首先要挑战自己嘛。另外呢，15:25呢将进行排球这个分组选赛小组赛的这个 女排的比赛， 中国队对阵阿根廷队啊，这也是咱们在小组赛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是。 那么今天下午的4:20呢，将会是篮球女子分组预选赛小组赛 C 组当中呢，咱们是中国女篮对阵比利时。 嗯，4:00体操，我们中国选手刘洋将会来冲击男子吊环这个项目的奖牌。大约在下午的5:09，中天使和鲍山菊的女子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就要开始了，也请关注中天使的表现。那晚上的6:30，花样游泳双人自由次选预赛，那很多男同事喜欢看花游是吧？ 嗯、 今天开始请关注这个项目。然后举重的女子87公斤以上级 A 组的比赛，也请关注我们中国女大力士李文文的表现。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也是非常漂亮的好看的比赛啊。 另外，今天晚上7:00呢，将要进行是田径项目女子铁饼的决赛；而在今天晚上的7:50，羽毛球男单决赛就要关注一下陈龙和安赛龙的这种这个双龙之战、 双龙会哈。所以说，今天还别说从中午开始吧，如果您上午事儿比较多的话，大约从中午12点先看看羽毛球的双人的比赛哈，双打、女子双打。之前也关注一下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下午呢看看女子举重87公斤级的汪周宇。然后就有球类比赛了，排球和篮球，女排最后一场，篮球呢跟比利时争小组第一。完了下午4:00呢还会看到刘洋的男子吊环，可以再关注晚间的比赛，晚间比赛比较集中哈，自行车、花游、举重、田径、羽毛球的男子单打决赛，哎呦还是挺忙活的。 对、哎。 一点都不紧的，这个一点都不带这个松劲儿的哈。虽然说赛程过半，但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还有很多的冲金点。但我们的记者也有一些动向，也提供给大家。齐梁博将会来关注举重的87公斤级和87公斤以上级两位女将的表现。李维呢，依然跟以前一样要去女排的赛场，这是我们中国女排的最后一场比赛，还要盯完了。那还有就是林苑继续在体操赛场关注女子自由操、男子跳马、男子吊环这单项的比赛。刘金泽呢将会和大家一样关注一下羽毛球的女双，包括男单的决赛，希望陈龙能够在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哈。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怎么又招呼人来挑战了？每天招呼人来挑战， 还嫌我们不累，还挑战呢？ 说说这个环节哈，嗯。 这是奥特曼大挑战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的名字。根据每天啊比赛日不同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设置听众挑战主持人的线上短视频互动有奖挑战赛。不知道那天我跟小丽呢，这乒乓球颠球的时候呢，之后大家是不是去挑战了啊？这是一个相对还是比较容易挑战的项目。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呢，会深度解读重点项目的多拍形式、备战故事、赛后评述等等，完成设定的挑战内容。而且主持人化身这个奥特曼，什么意思呢？就是奥运特别人类。那解读奥运热门项目，完成一分钟趣味运动挑战，在抖音平台上发布短视频，来挑战吧。 嗯，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 站在东京看北京， 克服了重重困难，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之后还是顺利的开幕了。在疫情之下，如何举办奥运会？东京给即将在明年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哪些借鉴呢？北京冬奥组委派出了两批观察员前往东京进行观察和学习，为举办冬奥会汲取经验。今天站在东京看北京，为您播出东京奥运观察日记第四集。 我们现在是在有名竞技场，就是排球比赛的场馆。 奥运会主办国如何直观地输出本国文化，这是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员王鲁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7月21号，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员王鲁娇与2024巴黎奥委会和2026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组委的人员一同前往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和有名竞技场，学习感受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景观文化。首先是这两个场馆直观的色彩输出，体育馆内如海洋般的蓝色、热情似火的红色给王鲁娇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景观设计的主色调与项目特点非常契合。王鲁娇说， 像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主色调是蓝色的，个的就跟那个泳池的那个蓝色融为一体，会让人感觉到整个场馆就像一个巨大的泳池。假如说有观众会感觉到这个是跟运动员都在同一个泳池里面，就坐在水池边上在看他们比赛一样，很好的一种感觉。有名竞技场呢，它的主色调是红色的，跟对抗性的项目的特点也非常的符合。那么一进去就感觉是一种很热烈、很激情的这样一种氛围。如果有一个运动员打了一个好球的话，你很有那种为运动员这个叫好的那种感觉。 除此之外，场馆其他的景观设计，比如 FOP 区挡板、运动员坐席，都与主色调保持高度的一致。这些亮丽的色彩与图形展现的也不仅仅是场馆的设计感，还有在上面描绘出来的日本的传统的文化，比如神兽、卡通漫画。 它很善于展示日本的传统文化，它在景观方面。场馆的设计上呢，它是用了大量的木材建造上，那么使用传统的日本木质建筑这种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绘制一些这个日本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比如说神话传说当中一些神兽啊人物，还有的地方日本比较有名的动画片里边的人物，感觉他们就是在借着这个机会吧宣传日本文化。 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当中，我们同样设计了属于主办国的核心图形与色彩，比如天际蓝、霞光红，这些色彩系统已经运用多种冬奥会的筹办途径。但王鲁娇认为，北京冬奥会文化宣传方面可以更简单、更直接，让大众产生共鸣。 我们的主体色彩也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色彩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得解释，你得解释给别人听，我们这个核心图形是怎么来的，我们的这个主题色彩是怎么来的。但是日本呢，他把这个神话，我们说的这种神怪呀、一些人物啊，包括动漫中人物放进去之后，就很直观的让你感受到这就是日本的东西。 而在场馆色调选择方面，也可以根据冬季运动的特点进行设计，进到场馆内便能有沉浸式的体验感。 比如高山滑雪，这样是一个很速度型的项目，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红色的呀，或者什么热烈的一种颜色。那我们的冰壶啊这种项目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沉静一点的颜色，比较符合项目特点的。 在东京奥运会的考察期间，王鲁娇和团员不仅实地考察了场馆，还通过线上的课程学习了主办国文化输出。让王鲁娇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做万的文化项目，他把东京奥运会的口号 United by Emotion 激情聚会作为文化输出的主体，通过多种模式和途径的文化宣传，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下面可以考虑借鉴的一些地方。毕竟这次 疫情嘛，让东京推迟了一年，然后全世界的人费了很大的劲才聚集到一起，那么他们这个理念的传播可以说跟当下的形势还是蛮契合的。 而北京冬奥会举办时间恰逢春节，浓厚的年味氛围给文化输出提供了诸多有利的天然条件。那么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宣传哪些中国特有的文化内容呢？王鲁娇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天下大同啊，总书记提的这个地球村的概念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在奥运会上进一步进行体现进行展示的。 举办奥运会是宣传主办国文化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传播载体，在限定时间内用简单直给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传递主办国文化或许最为有效，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期待北京冬奥会期间把传统文化与特有的冬季运动文化传向世界。 以上是记者金泽带给您的报道。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已经不足190天，冬奥筹办呢已经进入到了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于德全日前呢也表示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的工程建设从2017年3月31号开工，历经4年多，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 截至目前呢，根据北京市2022年冬奥会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总体建设计划2021年版，由北京市负责组织建设的北京及延庆赛区冬奥会工程及8项竞赛场馆已于去年年底全面完工，并全部完成制冰制雪工作。经过了赛事活动全方位的测试检验，9场非竞赛场馆、9项非竞赛场馆的目前已完工了8项，剩余的国家体育场鸟巢随着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演出建设保障任务的圆满完成，目前已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 此外，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冬奥工程项目还包括31项配套基础设施，已经在今年6月全面完工。31项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11个交通项目，张北500千伏柔性直流电网、海坨变电站等12个电力项目，以及延庆赛区综合管廊等8个市政配套设施。 据介绍呢，举办北京冬奥会为北京留下一份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是北京赛区工程建设近5年来始终追求的冬奥建设双目标。通过建设北京冬奥工程，今后将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经济一体化、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向往3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提醒大家，中超联赛第11轮8月2号今天呢将会继续进行广州赉区的比赛。今天的下午6点钟，广州对沧州雄狮、河南对重庆两江；晚上8点钟呢是青岛对山东，还有深圳对广州城的比赛。这是第11轮的比赛的安排哈。 嗯， 那北京国安的比赛呢是星期2，明天晚上8点半，我们将会迎战武汉队。旗帜系列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第21集。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是北京首批商务楼宇的党建工作者，靠韧劲儿打开局面。他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用创新让工作别开生面。韩青的故事从20年前的入党申请书开始，当年的誓言成为他骄人业绩的完美注解。 我叫韩青，我是2000年7月21号入的党，2001年7月参加工作的，2009年1月份到了我现在的单位马家铺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工作。这10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商务楼宇里头为企业提供的服务。 好，来，

我通过了学习党章，增加了五笔力量。因为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而奋斗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为此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管会中。我真的没想到，我说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其实就是这样去做的。接下来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我都会坚守这个初心。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张博采制。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间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安排哈。现在是8:54，一会儿呢9:00是咱们的奥运有范儿，从10:00开始哈，10点、11点是两档《东京快报》，12点是半个小时的集萃版的《东京快报》，为您介绍上午的东京奥运会的最新的一些内容。然后13点、14点、15点、16点，每一个整点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有最新的东京战报。然后呢，在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给您盘点哈，白天基本上从白天所有的这些比赛的内容，包括正在进行的比赛以及晚间的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前瞻。还有一些比赛正在进行的，比如说7:30开始的，没关系，我们晚上还有从9点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的啊，晚间版的体坛夜话，原来这个时间段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所以说全天节目贯穿起来，您随时打开北京体育广播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奥运信息。 今天晚上体坛夜话呢，还是由我跟小丽在晚间的9点到10点30分啊，这一个半小时当中呢陪着您。 我们来看看现在目前奖牌榜的情况哈。这一个白天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是24金14银13铜，奖牌总数51，还是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是20金23银16铜，奖牌总数59，排在第二。日本代表团还是排在第三的位置哈，17金5银9铜，奖牌总数31，排在第四的位置。那所以说其实总数上跟美国和中国比的话还差不少哈，比如说跟咱们奖牌总数差20块呢。 对， 但是金牌数呢并没有落太多，比如说落中国有7块，落美国只有3块哈。 今天呢还会产生的就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还有今天晚上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啊，这两枚金牌，希望的中国选手呢陈婷婷、贾一凡在女双，希望陈龙对梁赛龙在男单，咱们继续给金牌榜咱们添一些金色啊。 刚才我说这个男篮比赛当中，斯洛文尼亚是一匹黑马哈，北国板凳不服了，说斯洛文尼亚以前可是王世鹏的这个背景板。对，那就10几年前的事儿了哈。王世鹏三分球绝杀斯洛文尼亚，咱们可以打进8强哈。 嗯，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关注的这橄榄球，咱们的这个中国女子橄榄球队7人制橄榄球的话没有进入到进入到8强啊，但是呢最终还是没能够往前再进一步啊，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遗憾的，对于姑娘们来说呢精力是最主要的。 嗯，老傅说我预感今天拿下阿根廷之后，狼爪还会继续执掌中国队的 哦。 啊，我们再往后看哈。好了，也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全天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晚上聊，晚上继续聊。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